命运困锁，你都天真的理想，你都找到是对错，沉默去认失望，几多心中创伤。

时光渐渐淡忘，远离家乡寻求发展， 野草在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 欢迎收听野草疯长。 Hello，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野草疯长，我是小庆。野草在见地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疯狂，共享经济时代，我在见地为自己代言。本期节目由无忧见地与野草在疯长联合播出。文化羊角四十五，上听阳春白雪曲，下遇底层宅基础，科技变革内容成长，时代裹挟推陈出新，请听张小河的文化上行。 高于他这个怎么描述呢？就是我的形象比他高，还是我的 心理需求？ 心理比他高，心理比他高，这个怎么理解呢？还是抓不到这个点？ 很难抓， 高 很难抓，这个点很难抓，我只能说你这个感觉。你但是你会明白我在说什么？你最喜欢用的那个表情，一定是你最没有心理压力的表情，你懂了吗？ 能驾驭的， 你能驾驭的，你用了这个表情，你 坏感， 无坏感，你用了这个表情，不等于你就是一个美国大片粉，你就会你理解了吗？就是你会觉得你可以完全把控它，你想用就用，想不用就不用，懂吗？你用了它，别人会说哇，你怎么用了超人？你想干嘛？你知道吗？或者你用的是一个什么大鱼海棠，或者是什么样一个很牛逼的电影啊，你是不是他粉丝？都没有，就最受欢迎的表情都不是这种东西， 就是空白的东西。 不是空白，就是四十五度仰角，是这样子的。我跟你说，因为我做广告出身嘛，我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好不好？就是广告都是四十五度仰角的东西。好，我发现表情也是四十五度仰角，只是不同的是，广告是四十五度仰角是这样上的，表情的四十五度是往下的。你知道什么叫是广告的四十五度仰角吗？ 不太明白。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或者叫内容的文化的四十五度仰角，你知道什么叫文化四十五度仰角吗？ 不太明白。 就是所有的内容或者广告或者品牌，它我先说，先把内容撇开一边，我讲两件事哈。它的品牌形象，它塑造那个品牌形象，真正的使用它的那个，就是真正成为它这个品牌形象的大主要的是购买者，一定不是它那个品牌形象那个人群。听懂意思吗？ 明白。 一定是四十五度角 仰角的那个 人群。 明白。 百试不爽。比方说你这个方法你特别容易判断的。比方说我举个例子，你要是在电视广告上看见一个广告，理解了吧？是在讲一个都市白领的成功感。 过得还不如你， 一定是那个过得不如这个白人事物的在买这个产品，理解了吗？ 明白。 特别特别简单的道理，比方说你看见一个广告里面出现了一个中国的土老板开着洋车很牛逼的样子，理解了吗？一定是那个45度角要仰视想成为这个老板的在买他产品。当你看见一个表达上海、北京、广州这些地方的一流的优质生活，我就其实就是普通生活哈、你就闭着眼睛会知道他的主要人群一定不是北京人 啊，二三线是吧？ 对， 嘿，这个挺有意思， 这很容易理解的。你仔细想想，我们这帮你们这帮北京人，你们这帮待在北京的人，你会买什么产品掏钱的？一定是你让你45度角仰望的东西是什么？它往往会来自日本东京、巴黎、纽约、香港，就算他不是香港来的，也得是跟他有关系的。 有意思。 现在想想，我看的一些广告，能够记住的都是我向往的生活或者是人。 一定是超过你现在生活的。 45度仰角。 你就这个45度仰角是个很有名的定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把它写出来啊。但是在我们做广告都是知道这个道理的。你懂了吗？就是很简单的道理，就是当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的强调。你这多年前不断的强调什么什么东西，就是因为中国有个广泛人群会对它形成45度仰角，好吧？好，回过头来内容是一样的，内容是一样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逻辑思维为例，逻辑思维是典型的，它的所有的内容是来自于北京的文化圈的内容，对不对？没错吧？ 对。 我们都知道逻辑思维的人群是谁吧？ 是。 二三线的上进青年， 对对对，是的。 二三线城市到城镇中和乡镇的上进青年占了95%。最早捧逻辑思维都是北京这帮人，但是很快这帮就不捧了。 对， 接力棒就接，所以实际上逻辑思维的人群90%几，就是二三线城市那些想，但是他们还有梦想，还有追求，还愿意学习更多的知识，希望能够，就这些人在成为逻辑思维的那个粉丝。好，另外一个著名的自媒体叫吴晓波。吴晓波的人群远远不如类思维，但是我们这边看吴晓波的文章会觉得更有水平，理解了吗？ 对， 这就是因为吴晓波，由于吴晓波比较高，他不像逻辑思维能够愿意去拥抱大众，所以吴晓波内容就搞得比较高，之后呢吴晓波的粉丝就远远不如类思维多。为什么会多？是因为他的内容对于乡镇青年太远了，理解了吗？ 对， 他不属于大众文化范畴里。 对， 已经到了60度了。 他都，但是吴晓波的内容，你会发现你自己研究吴晓波的内容在讲什么，一定是属于我们这些人45度角觉得牛逼的东西。 对， 这就是最典型的45度仰角。 程总已经把这个说的特别特别的详细。 对对对， 仰视45度和俯视45度讲的是表情是吗？ 对， 不是。但是网络文化的崛起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大部分的流行化的、非常流行化的那种网络的网络文学、网络文化。或者到表情，到暴走，到快手，就是那个那些包括一些视频，他们都是45度，他们都是下45度角，理解我说的意思了吗？就网络催生了一大批东西，就是说我们不在乎，就说，但他们有个共性，这所有这些人都有一个非常大的共性，就一定是免费的。 对对，花钱都要45度仰角， 对， 不花钱的都得45度。 所以你可以用个很简单的角度来理解45度仰角的东西，就是说网上现在互联网上最火的，我说的最火的意思就是指用互联网数据的，数据量最大的，基本上第45度仰角的东西。但是真正会让人家愿意出现购买的，会买他的会员的，像逻辑思维哈，会买他的会员的去买这本书的，或者是像张小飞去买他产品的，一定是45度仰角的产品。百试不爽这个东西， 非常有意思。 百试不爽这个东西，这个是个铁律来的。 我觉得聊得好深啊。 对，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思。对， 而且聊得很透彻。 但你这个角度，你们只要是你没听过，但是我今天跟你讲完之后，你尝试一下去看所有收费的东西，除了功能性的那种东西之外，绝大部分的收费的东西都是跟45度仰角有关的东西。 对， 懂吗？ 对，谢谢格林，谢谢。 很有趣的这个 扫个盲， 以后多了一种思维的方式啊。 对，尤其是广告行业， 广告行业是最明显的。 对， 你广告行业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用打造45度角来形容。广告在干什么？广告就是在干这个事情。 然后包括产品的包装，产品的本身，产品的定位。 对 对， 所以你看到为什么到了美国那帮美国的那些最有文化那帮人，他们也实在是这个世界上站在最高了，所以能够让他们45度仰角仰视，就变成只能是公益了，只能是 Teresa 修女啊，因为他们只有这些人能够让他们仰视了。 英雄遍草野，野草在疯长。 微信公众号关注野草在疯长，可以查看节目的更多图文内容。 那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在做内容文化产业创业的这些做 IP 的，然后他们生产的出来的内容尽量是45度仰角，然后让大众来接受吗？ 不是，如果从这个角度讲，这就造成一个互联网文化这个时代上一个极大的一个纠结的事情。这个我们也很纠结，我们每个人都在纠结这个事情。就是如果你想得到大量的数据，应该是低45度仰角的，但是如果你从这个低45度仰角你红完之后你走不出来， 要赚钱， 我不叫赚钱，我们叫做升值升华， 更高的价值， 提升，做出更高的价值，理解了吧？不只是满足他像吐痰的那种功能的那种价值，而是说能够让他形成真正的价值，他就得往上走。那这上面就是死尸无数，理解了吗？炮灰无数。因为这是两个东西来的，你知道吗？理解了吗？ 对。 我所以我跟张小超出了什么问题吧？张小超在2011年、2010年，我们遇到了一个我们同时遇到了两个严重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45度仰角。实际上张小河为什么要当时设计成苦逼很惨，其实就是低45度仰角。 当时设计的时候可能想走的是低45度， 因为那个容易快，那个容易崛起，因为每个人可以迅速传播，当时也没打算内容收费嘛，对不对？好，等到我们做4到5年，我们真的往上冲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不行，我们就得往上冲，所以现在的这个现在的形象张小就改了，但是我们又不能把它搞得特别高大，你说这不对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把形象做了很多改造，我们让它越来越可爱呆萌。呆萌是可以形成新的45度，可以往上走了，理解了吗？这个就看着你没那么苦逼了吧，没那么惨了吧？ 是， 你会买他的东西了吗？对不对？好，问题来了，张小遇到什么问题吧？我跟你说实话吧，从这个 IP 形象的发展正好进入到要往上走的时候，刚好是微博大爆发，手机互联网大爆发，好，很多人觉得张小河开始衰退，或者叫做不叫衰退的词，就是开始好像找不到了，就是这个时候发生的，就是我们在往上走，理解了吧？世界在往下走，你明白那个当时我们遇到什么问题吗？当时我们不能往下走了，为什么不能往下走呢？因为比我们要俗，比我们要惨，比我们要乐费的。那是一个可怕的内容大爆发，因为那时候是微博时代突然诞生，你知道吗？每天有无数的账号在诞生，包括小的视频、新的视频，就是那是一个，你应该明白我说的意思，就是那是一个很可怕的爆发期，就是从2010年到2013年，这个爆发期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结束，现在又产生了新的一轮爆发，只是这轮爆发我们新的这轮爆发可以赶得上了，有可能追得上来了。我那时候我们是一点办法没有了，因为我们那时候比惨比不过别人。理解了吧？比屌丝，比我们屌丝过分多的，你知道吗？都暴走都出来了。你们看暴走吧，我也看暴走，我看暴走很乐的。但是我实话实说，我看了好多期暴走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暴走比我们低。我这句话不是贬义，理解我意思吗？就是说有暴走，我们低不下去了。我们低不过暴走，理解了吗？那暴走的那种对于老百姓那种市民的那种感受的理解和把握度，那我真的很佩服，说实话。所以我刚刚说这些话不是带任何贬义词，我只是告诉你一个实际情况，就是说张小遇到很大的问题，就是第一，我们本来就要往上走，结果世界在往下走。同时当我在想要不要往下走的时候，我发现一大堆比我们 还要往下， 而且比我们做的透彻了，你知道吧？ 你不得不往上走。 我必须往上走，因为我只是在表达小白脸的苦，对不对？ 对。 现在都已经宅基腐到什么地步了？现在都已经在讲小白脸如何搞基了，你说你的这个时代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这个东西已经挡不住了，你懂了吗？而且一定是盲拳打死老师傅的时候，懂吗？就是你不论你做多少我那种策划，没有太大用处了。 出不来了。 不是，你只要碰到一个比你更加敢秀下限往底层抖的那种45度角，你知道吧？他都不是45度，他肯定直接就让觉得这个东西直接可以坐在我屁股下面，好舒服啊，你知道吗？你就真的打不过了。我跟你说，我们是真打不过了。所以我们这几年其实反而把自己做得更加有时尚感、潮流气质和更加呆萌、更加接近人性的深处的东西了。我们在往上走，世界在往下走。 野草在见地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关注无忧见地微信公众号，让你的见地更加疯狂。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首届庙会倒计时啦！踩高跷、唱大戏、恐龙展、滑雪场、风车墙，还有各地美食，让您找到儿时过年的味道。正月初一到十五，我们期待您的光临。市场内商铺火热招商，咨询热线03123877772。 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和实力一站式汽车服务中心成立啦！我们承诺价格最低，服务第一，正厂配件假一罚万，手快喷漆199元，两小时取车，终身质保。良乡南关凯旋大街18号，盛世辉煌歌厅对面，6937-9399。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和实力一站式汽车服务中心成立啦！我们承诺价格最低，服务第一，正厂配件假一罚万，手快喷漆199元，两小时取车，终身质保。良乡南关凯旋大街18号，盛世辉煌歌厅对面，6937-9399。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房天下，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 房天下房点看。 雾霾，雾霾太可怕了！ 快安装华汇家新风空气净化系统啊！不开窗换气，除雾霾各种有害气体。 华汇家，回家的感觉真好。京东、苏宁等各大网站有售。凡99听众订购还有好礼相送，请加微信号华慧家新风系统首字母。 老太太 走亲访友， 老太太烟酒 走亲访友， 老太太烟酒，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野草在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 野草在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 欢迎收听野草疯长。 Hello，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野草疯长，我是小庆。野草在建地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疯狂，共享经济时代，我在建地为自己代言。本期节目由无忧建地与野草在疯长联合播出。文化羊角45，上听阳春白雪曲，下遇底层宅基础，科技变革内容成长，时代裹挟推陈出新，请听张小河的文化上行。 那是怎么走上去的呢？ 那就是慢慢摸索啊。 难度很大。 难度挺大的，一点点的摸索，一点点摸索出来。那最好就是在什么呢？跟你说吧，就是几年下来的结果吧，就张小河是著名的动漫形象，大家认。张小河的衍生品卖得很不错，是中国少有的衍生品卖得还不错的产品，大家也认。看见张小河形象的东西，还觉得真的挺可爱的，想买，大家都认，理解了吧？ 嗯。 但是已经很少，很多人开始不知道张小河是做漫画了，理解了吧？ 是 啊， 是。 看，你看明白？我其实今天我们你们问的所有问题，都是因为我们当年的很多的决策落下的结果，就是有就所有东西都是有因皆有果。好，另外一个问题我就讲了一句话两句话吧，好吧，就是我们遇到的创作的瓶颈。 嗯， 就是我们那套广，我们用广告的传播思维做创业的方法，我们做了4年，实在是江郎快财尽了。 嗯， 因为我以前做广告运动，最多一个运动都做一年的，我哪碰到做动漫、做文化 IP， 他们要做好几年的，我快疯了，真的是，快疯了。所以我跟你说，所以实际上是从2010年开始，我们在研究新的创作方向。然后呢，我发现我呢还是比较精英化的。我说实话，我觉得我在这种玩这种下45度的东西，我觉得已经实在做过他们了。所以我真的，我和我的团队花了好几年时间去研究人性的真正的人性底层那种人，真正有文化价值、散发出人性光辉的那种，像《哈利波特》啊这种人性母命题的东西，就是真的在讲人的成长。崛起英雄，就它不是下45度，而是上45度的东西。我们花了好多时间在研究这个东西。然后我当时压一个宝，也不是压个宝，因为所有的内容啊，我跟你说，所有的内容啊，都是逐步成长的，理解了吗？ 就说2010年、2009年是一个很可怕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呢？我们为什么能崛起的？我们正好崛起在2006、2007，懂吗？ 嗯， 我们崛起的那个时代，兔斯基崛起的那个时代，阿里崛起的时代，你会发现现在中国人活的不就是还有一些动漫现象都来自于2006、2007年。我觉得为什么吧？是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桌面互联网的尾期， 嗯， 移动互联网还没有崛起， 嗯， 正好那几年没有什么新的技术突破， 嗯， 整个互联网是停滞的，理解了吗？ 嗯， 正好在2005年到2009年停了4年， 嗯， 文化是跟技术是不一样的，技术像你们做这些产品做 APP， 对， 你们的成功一定是在技术剧烈波动的时候， 对， 能成功， 对， 文化是需要那个技术波动不那么剧烈。能够稍微让人稳定点看点东西的地方才能沉淀，文化是反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都在那个成功。好，我们成功之后，我们都遭遇到一个大问题，就是2009年、2010年开始的一场巨大的移动互联网带来的新的内容革命，我称为内容革命都不为过哈， 嗯， 它不只是技术革命来的，你知道吗？ 嗯嗯， 然后所有的内容都是从最低的东西开始的，理解吗？ 嗯， 就好像京剧其实最早就是这个仓，就是那个南妓馆子里面的那个给客人赏玩的那种最下流的，就京剧是从最色情，就很下流很色情的那种东西开始的， 嗯， 小说也是啊，早期的小说都是这样，所有的文化是逐步往上走的， 嗯， 逐步往上走的， 嗯， 理解吗？ 嗯，明白明白。 而且由于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发展这么快，从2010年到现在已经发文化已经进化了三波了，从内容讲它已经进化了三波出来了， 嗯， 所以有可能不是有可能，我现在是已经看到趋势，就是说现在2017年开始要做的新的内容是要走上的东西，是真的是要有文化的人性的更强的价值， 嗯， 有更多的正能量， 对， 更积极乐观的那些东西了， 对， 所以商小和新的内容也会走成积极乐观向上的东西来做。而且我觉得这个这种内容在2010年出来了也没用，你知道吗？现在已经宅心府已经铺天盖地，已经把底层铺好了，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可以往上走了，就是。所以你理解我说的两个问题了吧？一个是往上走，一个是我们内容遇到瓶颈，创作上也遇到瓶颈，很多人遇到瓶颈。 对。 所以我们下一步要去解决这个问题了。 对，所以格雷也表达了他对这个行业的这个预判和这个判断。 对，我认为内容价值会往上走。 英雄遍草野，野草在疯长。微信公众号关注野草在疯长，可以查看节目的更多图文内容。 您说的是2017年以后可能更多的是就是往上走， 往上走，往上走。 那在关于张小河的这个内容它会有什么变化吗？嗯， 有 啊。 张小河已经有孩子了吗？是吧？ 没有没有。是这样子的，我们的创作主笔啊，陈元峰做了一套新的漫画，也是方导的，但是不是张小河的形象。我们相当于做了一个新的 IP， 但也是方的，叫《河女儿的日常》。 哦， 去年非常火，开始已经现在非常火了，已经开始 地铁里有播放， 地铁也播放了，各种地方都播了。 嗯， 在那个互联网上，在微博上不到一年哈，9个月的话题量是6.2亿， 嗯， 很猛，我跟你说。 嗯， 就是因为我告诉你他为什么猛吧，两点，第一点，他真的是很纯粹的人性的东西，很纯真的东西，像宫崎骏似的东西。第二，互联网的微博发展好多年，已经有足够多的宅基腐和那地处都能做填的底层了，你知道吗？ 对。对， 突然间出来一个这么小清新热忱，哇，好啊，你知道吗？就出来了，你知道吗？是因为他们的那下半身的 这种内容已经太多了， 对，已经基本上满足了。突然来了一个走新的，你知道吗？往上走了，哎呀，好啊，你知道就。所以我跟你说这样，张小河可能不会让他，就张小河本身不会让他讲他结婚以后的故事了， 嗯， 理解了吧？这一块我们会用这个和女儿的日常的 IP 来解决了。 嗯， 张小河还是回到一个小白领如何从，重点不再讲他是屌丝， 嗯， 重点我们讲他如何逆袭， 嗯， 逆袭和反的那个东西来做。我们现在在构思一套故事，叫张小河抗霾记。 嗯，什么记？ 抗霾记 、哦， 就是跟雾霾打仗。 嗯 听着都挺有意思的。 对，就是 还挂时事 还挂时事，你知道吗？就是 热点事件。 就我们现在不是对雾霾很无奈吗？ 嗯， 所以说实话就是这就是时间点的问题。我3年前我曾经就已经想做张小河抗霾的漫画，但我写完之后我觉得我把它否了，那个方向就是做了一些创作，因为还是在讲哎呀这雾霾面前我好苦逼啊，我好惨，我觉得就是我感觉突破不了，理解了吧？ 对，我要抗争， 但是我想抗争又表达不出来，我那时候表达不出来，就是因为那时候雾霾刚刚开始出现，就它没有沉淀到足够地位，它没有沉淀好。然后我当时就没有推出那套漫画的，不，我们推了1-2期，但是不是做一个主题去推。 嗯， 当时我的感觉就可能得放，因为但是我当时就觉得这套漫画不会特别成功，为什么呢？因为它还是讲的是跟2006年那种，哎呀，我没有加薪啊，哎呀，我组织啊，好苦逼，它是一个东西来的。 嗯， 这个东西说实话，你现在看也，就比方说你在网上看那个说，哎呀，雾霾好惨啊， 对，你不会有特别强烈的反应， 大家都喊，对 对，大家都在喊嘛， 对， 而且这个东西不是没有人表达嘛，如果说大家不让喊， 对， 那我们喊我还没有机会，对不对？ 对， 当年为什么张角和喊白领苦逼能成功呢？是因为那个时代还没有 人喊， 还没怎么人喊，就是网络没那么发达，理解了吧？ 对， 这第一，这个第二呢，因为我是做广告的，我们十几年来一直在广告和传媒塑造一个光鲜的白领形象，我知道那个光鲜形象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所以我做张角还是特别快乐，第一年特别爽，就是我把我当年那十年对的白领的那些正面的描述全部反过来讲一遍就成了，就是我推翻我过去用广告来描述的东西，对我来讲很快嘛，其实广告界都明白，只是说因为我那些人都没有去做动漫嘛， 对， 就是说在动漫界没有人比我更明白大众传媒勾勒了一个什么样的白领的形象，然后我只需要把它一个个的翻过来就行了，比方说白领是很优雅的，我跟他说其实白领是很苦逼的，对吧？啊，白领的爱情是很浪漫的，我跟他说白领其实一般都是单身的，然后我只需要这么一反就搞定了，我觉得特别快。其实我们当时真的爆了，你知道吗？真的挺爆的，就是你看明白我们爆在哪里了吧？ 对，明白。 但是这种方法爆两年没问题，爆三年也撑过，爆到第四年他爆不了了，你知道吗？因为他走的不是人性底层，理解了吗？他走的是人性和社会交错的那个部分，而且他表达的是被社会扭曲的那种痛苦。所以回过头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现在推的新的雾霾是这样，因为现在他已经熬了好几年了，你知道吗？大家都天天在谈雾霾，而且大家都很无奈。所以我现在尝试在讲这故事里，我想一赢一把，就张小河如何打倒雾霾呢？就我觉得这有可能成，你知道吗？理解了吗？ 对， 就我不是再去简单的讲张小河如何被雾霾搞得很苦，我觉得这个事情没什么好讲的。 就像现在网络上有很多的图片特别的火爆，就是抗霾的那些图片，人戴着一个像呼吸机一样的很长很长的一个东西，然后大家来做这就是来抗霾嘛。 对，所以我想做个尝试了，就是说但是抗你那个呼吸机呢，我研究过哈，我认为它那不叫抗霾，它只能叫防霾。它只是在防止雾霾，理解吗？它只是在防止，而且其实防止不了。 那我还是挺期待， 拭目以待。 对，怎么抗霾？ 非常期待， 尝试一下吧。而且我们可能不用漫画的方法来做了，我们可能做成动画了。 非常期待。 动画， 而且还不是传统动画，公仔动画，像乐高似的动画。公仔是。我把雾霾做成个怪物，然后跟它打起来。但这个事情需要做点研发，可能没那么快，可能现在故事出来了，但是现在还在，因为我说实话，我们现在的公司就有点大了哈，我们现在在开始谈平台，希望找的人买单啦或者什么东西呢，把它给做起来了，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2017年以后，张小河的发展，影视会是。 我们重点是放在小影视和大影视的，包括张小河电影也在酝酿当中，所以你可以明白张小河的新的内容是什么。除了这个之外，还可能还有一个内容，我们现在会做多内容的方法哈，我们会做一个跟情侣有关的，我们叫我的呆萌男友，就张小河作为我的呆萌男友，你知道吗？就是一个特别呆萌，就是他对你挺好的，但他对你的那个好呢，永远是 表达不出来的， 不是不解风情，就特别 的， 对。 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现在写的故事里面有一个故事，就是类似这种东西，你知道吗？就是比方说那个女朋友来月经了，她让她去买一个那个卫生巾，你知道吗？就她买了个纸巾，就她特别好玩，去看，就不是特别高，但是还是属于人性的善良和纯真那一面的东西。 我觉得做内容啊，创作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情，怎么能搞到这么多创作的这种题材？ 我们也很苦的，我们好几年想不出东西啊。我们最惨是2011年到2014就到大前年，哎呀，我们遇到极大的创作瓶颈。创作瓶颈是创作公司一定会碰到一些最烦的事情， 最头疼的事情。 但是没办法解决的，只能靠各自的造化了。 今天聊得特别的开心啊，然后那个陈总也聊了在其他地方不聊的话题啊，那今天就到这儿了，非常非常感谢陈总，希望张小河会 大卖 越来越好。 那个抗癌的故事是吧？张小河和 美。今天讲的一些内容能不能发给我的？ 可以，完全可以。 平常我都不要了，我跟你说这样子的，我真的把我的一些观点，我对 IP 的观点，包括我的45个月，我更想写本书。 野草在见地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关注无忧见地微信公众号，让你的见地更加疯狂。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

什么情？